印光大师临终祝念开示。白话文专篇开示一，临终时最重要的三件事。世间最悲惨的事，没有超过死亡这件事了。而且世人没有人能够侥幸避免，所以有心想要自利利他的人，不能不早点为临终做打算。其实死这个字原本是一个假名而已，是由于宿业所感一期的报身结束了，舍弃这个躯壳，再换另外一个躯壳而已。没有遇到，或者遇到也不相信佛法的人，简直毫无办法，只能任由他随着业力去轮回。现在我们已经听闻如来普度众生的净土法门，就应当信愿念佛，预备往生的资粮，希望能避免生死轮回的患苦，证得涅槃常住的真实快乐。父母、兄弟及其他亲属，若得了重病，病情难以痊愈的，这时我们应该发孝顺慈悲心，劝他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并且为他助念，使病人借着这个缘分，死亡之后就立即往生到极乐净土。这么做的利益，怎么能用语言形容得出来呢？现在列出最重要的三件事，作为成就临终人往生的依据。言语虽然通俗浅显，义理却都是出自佛经，所以遇到这样殊胜的因缘，希望大家都能按照这三要来认真实行。这三件最重要的事：第一，善巧方便的开导安慰，让临终人升起正信；第二，大家换班念佛，来帮助临终人保持净念；第三，千万不要随便搬动临终人的身体，和不要对他哭泣，以防耽误他往生净土。如果能依照这三件事进行，决定可以消除过去世的罪业，增长净因，承蒙阿弥陀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只要能往生净土，就能超凡入圣，脱离生死轮回，在净土继续进修，最终一定能达到圆满成佛的果位。这么大的利益，全都是依靠亲属临终助念的力量。临终能这么助念，对于父母才是真正的尽孝，对于兄弟姐妹才是真正的友爱， 对于儿女才是真正的慈爱，对于朋友，对于一般人，才是真正的仁义和恩惠。用这样的方法来培植自己往生净土的因缘，启发同人的信心，向着西方修行，久而久之，就不难相互效法而成为风气啊。现在为大家一条一条的说明，这样才不至于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第一，善巧方便的开导安慰，让临终的人升起正信，一定要恳切劝导病人，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。如果他有必须交代的后事，就赶快让他交代，交代完就置之度外，不要再去牵挂，就想我这就要跟阿弥陀佛往生佛国了，这个世界所有的财富、快乐、亲属、种种幻境都是障碍，会导致祸害，所以不应该生起任何留恋的心。应当明白，自己一念真心，本来没有生死。之所以说死，是指舍掉这个身体，再去受另外的一个身体而已。如果不念佛，就随着善恶业力，到善道或者恶道当中受身。善道就是人天道，恶道就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道。阿修罗道既可称为善道，也可称为恶道，因为这一道的众生修因感果都是善恶夹杂的缘故。如果临终时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凭借这个至诚念佛的心，必定能感得阿弥陀佛发大慈悲，亲自来接引，得以往生西方。而且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是业力凡夫，怎么可能用这么短时间念佛就可以出离生死轮回，往生西方净土？要知道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，即使是造作十恶五逆极重罪业的人，临终时地狱相已经出现了，这时候如果有善知识教他念佛求生西方，或念十声，甚至只念一声，也能够蒙阿弥陀佛的接引往生西方。这样的人念几句都能往生，我们又怎么能因为自己的业力重，念佛的数量少而产生怀疑呢？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本来具有的真性与佛没有两样，只是因为烦恼业力深重，不能得到受用而已。现在既然已经皈依阿弥陀佛了，就如同孩子靠近父亲，就是回归自己本来的家乡，怎么是分外的事呢？还有， 阿弥陀佛曾经发过大愿，若有众生听闻到我的名号，诚心欢喜信受，乃至十念，如果不能往生，我就不成佛。所以一切众生只要临终发至诚恳切的心，称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得到佛的慈悲接引。千万不要怀疑，怀疑就是自己耽误自己，这个危害真的可不小。何况离开这个苦世界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最为快乐幸运的事，应该生欢乐喜悦的心，千万不可以怕死，怕死也仍然不能不死，反而会导致失去往生西方的份。因为怕死会造成自己的心与佛愿相违反，佛虽然有大慈悲，也对那些不听从佛教导的众生无可奈何。阿弥陀佛的万德洪明就像冶炼的大火炉，我们多生的罪业就像空中的一片雪花，业力凡夫由于念佛功德的原因，罪业就消灭了，如同一片小雪花靠近大火炉，马上就化为乌有。又何况业力既然消灭了，所有善根自然增长殊胜，又怎么可以怀疑不能往生，或者阿弥陀佛不来接引呢？像这样委婉的开导安慰，病人自然可以升起正信心，这是劝说病人的主要内容。至于我们自己所应尽的孝心和诚心，也在这个地方，千万不可以随着世间的俗情求神问医。寿命到了，鬼神医药怎么可能让病人不死呢？倘若用心在这种无益的事情，对于念佛一事就会分散本来诚恳之心，就很难与佛感通了。许多人在父母临终时不惜金钱请许多医生来看病，这种做法叫卖孝，无非是想让世间人称赞他对父母能尽孝罢了。他不知道天地鬼神实际已经彻底看透他的心，因此凡是办理父母丧葬等事，过分张罗，搞排场的人，即使没有天灾，也必有人祸。为人子女的，应该注重父母的神识下一世到什么地方去。世俗所给的称赞，真的不值得明眼人一笑，更何况极力的想要求得大孝子的好名声，但实际上得到的却是大不孝的大罪业、大过咎。第二，大家换班念佛，来帮助临终人保持净念。 前面已经开导过病人，让他升起正性。但是病人这时心力虚弱，不要说平时从来不念佛的人，不容易相续长时间的念佛，就是长期念佛的修行人，到临终时也要依靠别人帮助，才能得力。所以家中眷属都应该发孝顺慈悲的心，为他助念。如果病情还没到非常紧急的时候，要分班念佛，应该分成三班，每班限定几个人。第一班初生念，第二三班同时默念。第一班念一小时后，第二班接着初生念，第一三班同时默念。如果有小事，应该在本班默念的时候去办，值班初生念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开。第二班念完，第三班接着初生念，不断的这么循环，念一个小时，休息两个小时，这样即使白天晚上都在念佛，也不会太累。要知道，愿意帮助别人，保持净念往生，将来临终也会得到别人助念的果报。不要说是为父母尽孝才要这么做，即使是为其他人助念，也要这样做，以此来培植自己的福田，增长自己的善根，这实际上也是自利的方法，不是单单为他人而已。成就一个人往生净土，就是成就一个众生做佛，这样的大功德是最不可以思议。三班轮流相续，佛号声不断，病人有力气念就跟着大家小声念，不能念就用耳朵专心听，心里没有别的念头，自然可以与佛相应。念佛声音不要太大，太大了会伤气，很难长时间的念。也不要太小，太小了病人听不清楚。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，太快了病人不能跟着念，就是听也听不清晰。太慢了，气容易接不上，也很难收到效果。声音必须不大不小，不快不慢，字字分明，句句清楚，使病人字字句句入耳惊心，这样才容易得力。临终助念的法器只用引磬，其他一切法器都不要用。引磬声音清亮，听到让人心地清净。木鱼声音浑浊，所以不适宜在临终助念时使用。还有，助念时适合念四字佛号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念几句六字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以后就专念阿弥陀佛四字。 不念南无，因为字少容易念。病人或者跟着大家念，或者用心听，都能省心力。家里的亲属要这么念，外面请的善友也这么念，不管人多人少都这么念，不要念一会歇一歇又念，使病人的佛念间断。如果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应该换班吃，佛号不可间断。如果病人快要断气了，应该三个班同时念，直到断气以后又复分三个班，轮流每班再念三个小时，然后才休息，处理安排丧事等。正在念佛的时候，不可以让亲友到病人跟前问候安慰。既然有感情来看望，就应该随着大家一起念佛一段时间，这才是真情实爱，是对病人的真实利益。如果随顺世间俗情，其实是推人下海。虽然探访人对病人感情很好，但做的事却令人痛心。所以最关键的是，主事人要明白道理，预先安排，让人嘱咐大家，以免到时候碍于情面不好说，还使病人受到影响，因此分心而不能往生。第三，千万不要随意搬动临终人的身体，不要对他哭泣，以防耽误他往生净土。病人临终的时候，正是分判成凡成圣，或者是人鬼等六道的时候，是一发千钧最要紧的关头，这时只能用佛号去开导他的神识，千万不可洗澡、换衣服或者移动卧处。不管病人如何坐卧，只可以顺着他的姿势，不可以稍有移动，也不可以对他表露出悲伤的样子，甚至哭泣，因为这个时候病人的身体不能自己坐住，一挪动，他手脚身体都会感到疼痛，由疼痛就生嗔心，导致念佛的心停止，神识随着嗔心去，多数会堕入毒恶之类，可怕到了极点。如果他看见悲伤哭泣，就会升起情爱心，念佛的心就停止，神识随着情爱心去，导致生生世世在六道中不能解脱出离。这个时候最有利益的就是一心念佛，最有危害的就是轻率地搬动他和哭泣，导致生起嗔恨心或者情爱心。这样的话，想要往生西方净土就很难很难了。人临死的时候，身体的热气从下往上的是超生相，从上往下的是堕落相，所以有鼎盛眼天生，人心恶鬼附，畜生膝盖离， 地狱脚板出的说法。只要大家都用至诚心帮他助念，自然可以直接往生西方净土。千万不要屡次试探他的热气在哪里，导致神识还没有离开，却因为试探刺激，使他心里升起烦恼痛苦，不能往生。这种罪过实在是无量无边。希望各位亲友每个人都恳切地念佛，绝对不要试探亡者的热气最后是在什么地方冷的。为人子女在临终这些方面用心，才是真孝顺。如果随顺世间种种俗情，就是不惜推父母下苦海，也要博取一般无知无识的人都称赞他是孝顺的。这样的孝与罗刹女的爱是一样的。经上说，罗刹女吃人，说我爱你，所以才吃了你。那些无知之人的行孝，让父母失去安乐而得到痛苦，难道不是跟罗刹女爱人的方式相同吗？我说这些话不是不近人情，而是希望大家能注重什么是真实的孝顺，是真心希望亡者往生净土，活着的人得到福报。因为想要成全孝顺的子孙真爱父母的心，所以话语会比较激烈。真正敬爱父母的人一定能够谅解我。顶圣眼天生等说法是说人断气之后全身冷透，只有头顶是热的，就肯定是超凡入圣，脱离生死轮回了。眼天生是说如果只有眼睛和额头是热的，就是升天道，只有心的位置是热的，就是升人道，只有肚子是热的，就是升到恶鬼道，只有膝盖是热的，就是升到畜生道，只有脚底是热的，就是升到地狱道。以上这些是由人在世时所造的善业恶业，于临终的时候感应出现，不是可以用什么方法假装的。临终的时候，如果病人能够诚心的念佛，再加上亲属善友的助念力量，一定可以待业往生，超凡入圣，不用专门检查试探到底哪里热，反而导致耽误病人往生净土。特为嘱咐，恳切希望依此奉行。注一，有关咽气后的念佛，印祖在文钞里也提到，最好念八个小时，或者24小时，一天一夜轮班一直念，这样是最好的。